在非常明快的节奏下，我们听到了一个很忙的牛仔，而且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牛仔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是周杰伦的作品，我们会听到他演唱的《可爱女人》。最近啊，我们也是听说了周杰伦的一件喜事，他的可爱的妻子昆凌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算是凑成了一个好字。真是让很多人都感慨周杰伦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啊，真是太幸福了。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《可爱女人》，歌曲结尾的部分呢戛然而止，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而这首歌的作词人呢也是一位可爱女人，她就是演员、歌手，也可以说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徐若瑄。其实她和周杰伦呢有很多的经典的合作作品，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《可爱女人》，还有周杰伦的很多被大家熟悉的像《龙卷风》《简单爱》《开不了口》，都是二人合作的作品。

大院的里面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面。 在听过了两首和北京这个城市有关的歌曲之后呢，让我们还是来听一首用城市名字来做歌名的一首歌，它就是民谣歌手赵雷的那首被大家广为传唱的《成都》。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也会感觉成都和北京这个城市风格是截然不同的，一起来听。